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51集，人面兽心。孟青突然来看徐梦瑶，展昭就想拽着白玉堂开溜，不过孟青还说了有要事要跟展昭商量。展昭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。孟青美其名曰是来看徐梦瑶，只不过给徐梦瑶带的东西只有一小包袱，给展昭带的却是一大包袱，而且都是吃的。展昭拖着额头自我反省了一下，他给人的印象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吃货呀？不过白玉堂倒并没跟在展昭身边，而是和公孙等人一起去吃饭了，顺便问了展昭想吃什么，回来给他带。展昭没白玉堂在身边，也没那么大压力，有些困扰地看孟青。孟青将包袱放下，扫了扫腮帮子。 生气啊？ 展昭有些不解，看着他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来闹事儿。不过说到头是我不好，你别跟老人家生气，你也知道他们都惯着我。 展昭微微愣了愣，瞬间了然，果然魔宫的人来捣过乱。 不知道玉堂是怎么打发的，不过按照他的本事应该没问题吧。 想到此处，展昭皱着眉头，他之前的推测是对的，打庞玉的是魔宫的人。展昭站起来原地转圈，庞玉无缘无故挨了顿打，包岩也差点遇到危险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孟青见展昭果然生气了，知道他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就识相地坐在一旁。 你有什么脾气冲我来吧，不要去骂他们，你也知道他们都疼你，你说他们该难过了。 好啊，打人犯法的。你去坐牢吗？ 用不用这么认真呢、啊、 为什么不能认真？他们无缘无故打人就说不要认真了？别人只是说了你们两句，或者让你们看不顺眼了，你们就能认真了？ 开个玩笑嘛。 开玩笑？哎，我打你一顿再跟你说开玩笑行不行啊？庞玉不追究还帮着隐瞒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是我的亲人，所以不想我难做。他们不计较是他们宽厚重感情，人原谅你们不代表你们没有错，你们凭什么不反省啊？ 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那点脾气，也没闹出什么大事儿。 哎，那要闹出多大的事情才算事儿啊？哎，要是庞玉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呢？谁下手重把他打残了呢？ 我听他们说已经搞定了呀，庞玉还拜了几个干爷爷。 庞玉也是个没心没肺。 他们都对白玉堂干了什么？ 孟青见展昭果然担心白玉堂，有些意兴阑珊，懒洋洋回了一句： 他们回家都夸他呢，貌似摆得挺平啊。 有人受伤吗？ 没，对他赞不绝口呢。 果然白玉堂驯服老人家有一套，我晓得他干了什么。 不过他们都瞒着他，展昭有些感动又无地自容，他怎么面对庞玉和包岩？ 那要不然你打我一顿算了。 这倒是个办法，我让包大人打你一百大板。 你还真舍得呀？ 揍你我干嘛不舍呀？ 我能不能将功补过啊？ 将功补过？ 我知道你们要查金顶山，我能搭桥让你们的人混进去。 混进去？ 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也算是常州界面上的富户，是金顶教的人，他负责带一些金蝉可能会感兴趣的人上山，只要符合金蝉的喜好都能进那个山谷，也能入教。 哦， 我之前特地问了他，金顶教比较感兴趣的几种人，第一种是有钱人，第二种是有权力的，当然也能是有权有钱的人家的亲朋，另外还要有药材的。 药材？药浴之类？ 这倒是没具体说，不过金鼎教对稀世奇珍很感兴趣，而且最好是药物，比如什么千年人参啊、千年灵芝之类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最后嘛，就是长得好看的男人。 那金蝉是母的？ 孟青正喝茶呢，被展昭一句话说喷了，摇着头苦笑。 你还真是这么多年都不会变啊，还是那么活泼。 哼，老子是大侠，你用活泼来形容我，又不是猫。 不过展昭想归想，但是也不多计较，他指着自己的鼻子。 带我进去。 你不行。 为什么？我有药。 你有什么都不行，常州府的人都认识你。 那倒也是，那让谁去呢？ 白玉堂倒是能去。 孟青突然开口，展昭眯着眼睛看他，满眼警惕。孟青捂着胸口。 你用不用偏心成这样啊？我的心在滴血啊。 你干嘛让他去？ 他有钱，长得也好啊。 那不行，那有危险怎么办？ 他一下就搞定了魔宫100个叔伯阿姨，你还能怕那只大蛤蟆吃了他呀？ 展昭皱眉，还是很犹豫。 你要不好好考虑一下吧，如果他同意，明天我来跟你们会合。 你也去？ 是啊，我跟他一起进去，再把他活蹦乱跳带出来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？ 展昭想了想，倒是能有个照应，不过还是不放心。 嗯，那再多带个人进去吧，找一个机灵点、功夫好点的。林叶黄？不行，脾气太躁，万一犯二了，容易给白玉堂招麻烦。嗯，邹良吧，可靠点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带一个折影。还是我化妆进去。 展昭站在桌边，摸着下巴，想着怎么帮白玉堂混进去，最重要是怎么把他完好无损带出来的问题。孟青看了看桌上自己带来的美食，又看了看一旁明显在想着白玉堂的展昭，叹了口气。 我去跟孟瑶聊会儿，你吃饭了吗？ 嗯，一会儿去吃。金顶山的山谷你去过吗？以前是不是就是普通的一条山沟啊？我不记得小时候有人说过那山谷呀。 我没去过，不过金顶山就那点大，不会危险到哪儿去的。 不知道能不能暗中跟进去。 我先出去了啊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依旧想心思。孟青走到门口看了展昭一眼，突然开口。 瘦猫。 啊，什么？哪里瘦？我这叫精悍。 只是没等展昭说完，孟青已经笑着跑了。 哎，你。 展昭叹了口气，抱着胳膊无奈。 看他走的时候嬉皮笑脸的，应该很快就会释怀的吧。我都做得那么明显了，是人都应该懂了。 孟青跑出了院子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敛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带着一层毒的杀意。只要白玉堂活着就是个麻烦，要将这个人从展昭心里挪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死。 你脸上的表情真可怕。 孟青回过神，已经来到了徐梦瑶的院门口。只见徐梦瑶正独自站在院子里赏花，似笑非笑看着他。 怎么，很久没有看见你这种表情了，是谁惹我们孟公子发了那么大的火呀？ 孟青走到了院子里，四外看了看，低声警告他。 嘿，你说话最好小心点，这附近可都是高手，特别是过几天，若是阴侯和天尊来了，你好自为之一些，千万别露出什么马脚。 哼，人面兽心，说的就是你这种吧。 孟青也不在意，到了桌边坐下，徐梦瑶也坐下，倒了杯茶给他。 怎么样了？ 我说了药浴的事情了，一切都挺顺利的， 展昭大概也知道魔宫都是宝玉了。 嗯。 说起来，英侯对你和你爹也不薄，你爹那么忠心，你搞出这种事，不怕他老人家心寒呢？ 英侯年纪太大了，他自己辉煌过了，想归隐那是他的事情。魔宫是魔宫众人多年的心血，没理由要魔宫所有人都跟着他归隐。看着正道占据整个武林，我爹老糊涂了。魔宫的老一辈早就没了斗心，那是不行的。只要换回他们的野心，魔宫必将成为当今武林最大的势力。 哼，好大的野心啊。 孟青冷眼看徐梦瑶，伸手将一个包袱放在他眼前。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其他的你少管。 说完，孟青站起来走了。徐梦瑶打开包袱，从一堆食物和衣物里找出了一个小锦盒，打开看了看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收好，回屋子里去了。展昭坐在屋子里，饿得肚子咕咕叫，趴在窗口看院子中天的月色，撇了撇嘴。 白耗子吃饭好慢呀。 这时，展福捧着换洗的衣服从外头走进来。 少爷，你饿不饿呀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吧。 不吃。 真不饿？桌子上这么多吃的，不吃点儿？ 没兴趣。 先决要等耗子回来投喂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